青春是句记号，莫怪堵了心还会跳。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美好，也许写给你的信早扔掉，这样才好曾上你的你在别处都得到。 世界不过是一个小小屋檐，

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灯光再亮也抱住你，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请用心听不要说话。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虽然经常梦见你，爱是毫无头绪。外面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 ？But I don't know。

惜永远没有答案。对我爱得太晚，走得太快，我的心你不明白。哦，爱让我变得看 多加，让。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经典九六九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不怕承认对你有多眷恋。想你的时候，盼你能收到我的真情留言。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问你是否愿分享每一天。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我是主播周周。接下来的时间，跟我一起来听听资讯。央行出台关于加强北京地区住房信贷业务风险管理的通知，要求对离婚一年内的贷款人实施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从严防控信贷风险。对于离婚一年以内的房贷申请人，申贷和公积金贷款均按二套房的信贷政策执行。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会于4月16日到4月23日举行。本届电影节包括天坛奖评奖、开闭幕式、北京展映以及电影节嘉年华等300余项活动。网传今年4月1号开始，北京将会执行新的工作居住证办理和续签的规定，其中包括对于社保和公积金的缴费基数最低限额规定为10000元。经过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核实，该信息为讹传。到目前为止，新办和续签北京市工作居住证依然会按照既有的标准进行执行。来关注楼市方面，继317的楼市调控新政发布之后，北京市地税局和市住建委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严格购房资格审核中个人所得税政策执行的标准的公告，进一步严格了购房资格审核中个人所得税连续5年政策的执行标准，从每年缴纳1月即可升级为了每年必须12个月连续交税。 难过开心你都

在尽情盛放，迷醉的花香，耳边传来天使的歌唱，呜 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 升职加薪，然后一切顺利。 九六九职场秀，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分享职场干货，讲述职场故事，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我是周周。初入职场的时候，钱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你永远不可能把钱只考虑在第一位。对于很多的职场新人来说，还会有很多的东西比工资更重要。初入职场的时候，我们没有机会承担多大的工作，做的无非都是一些打杂的事物。但这样一项简单的工作，你是否真的能够做好呢？用专业的方式做事，其实远比做专业的事更重要。当职场新人有抱负而觉得无法施展的时候，不妨提醒一下自己，我是否正在眼高手低？是否有观察和反思的习惯？是否在别人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当中也能够洞察细节？是否每个任务都能够站在更高一层的视角去思考呢？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在职场工作三五年就可以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家，而有的人甚至工作了十年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不管是职场新人还是职场达人，其实都会希望找到加班少、工资多、晋升快、空间大的工作。但是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呢？绝大多数的时候，尤其是对于新人来说，这些要求是无法同时满足的。如果没有特别重的经济压力，建议职场新人不要太多的考虑薪水的事情，而是要考虑到哪一份工作可以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多的积累。记住，在职场上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永远不是他拥有了什么，而是他做过什么。除了钱之外，职场的第一年也很重要。第一年决定了你和别人的起跑线到底有多大的差距，也决定了你的发展速度。如果你能在职场的第一年能够遇到一份很好的工作，有空间去施展拳脚，有机会去放手一搏，能够让你独立做出一些成果，甚至给你试错，那么一定要记住毫不犹豫地抓紧它。也许这一年下来，别人还在做着支持性和协助性的工作，还在帮上级查数据、做 PPT、 填 Excel， 而你已经做出了一个完美的项目。不管它的成绩是好是坏，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接触到整个项目的方方面面，

再见，已经远离我一光年。有生之年，狭路相逢，冲破了信念，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 这样一首奇怪的小曲经历了十年，每一年到了毕业季的时候，都像是一首新歌，被历届的毕业生所喜欢着。可是每当这个时候，我们都会疑问，青春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手里握着青春，就感觉还有大把的时间，大把的资本可以挥洒。但无论何时，不管是20岁、30岁，或者50岁、60岁，只要你心中依然有想去的地方，有想做的事情，就不用在意此刻镜子当中的你究竟有几条皱纹或者是几根白发，立刻出发，一切都来得及。 栀子花开 So beautiful so white，这是个季节，我们将离开，难舍的你，害羞的女孩，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怀。手告别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流水飞快，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栀子花开呀开，青春，纯纯的爱。栀子花开，如此可爱，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飞快，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淡淡的青春。花开呀开，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